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学人沙龙。今日继续有我嘅 Melissa、Cam 同埋阿 Ming 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咁啊，今日嘅呢个主题咧都几特别下噶。咁啊，当然啦，每一集咧都系同健康、身心灵有关啦。咁啊，主题咧就系讲关于咧深爱自己啊。咁啊，大家有几咁深爱自己咧？大家都有唔同嘅一个咧，就系解释啦。不如 Melissa 讲下点解今日嘅主题叫深爱自己咧？ 今日的主題呢是我說要講的原因。 哇，咁勁啊！ 原因是因為我今年看了一套戲，我覺得是很深刻的。咁佢就叫做《完美物質》The Substance 啦。佢係由 Demi Moore 主演的。咁嗰套戲咧，其實是講緊 Demi Moore 喺入邊有角色叫做 Elizabeth， 係啦。咁佢咧本身係一個好出名嘅明星，不過咧已經過氣啦。因為隨住年紀啦，咁佢失去青春啦，失去事業啦，佢本身有個 show 嘅，仲要咧電視台就係因為佢個年齡啦，覺得個收視率越嚟越差，之後就暫停咗佢個 show。咁喺佢咧失去咗咁多嘢之際啦，佢突然之間就接觸到一個神秘物質，叫做 The Substance。咁 The Substance 咧就聲稱可以幫佢咧製造一個全新啦，同埋一個更加年輕的佢，咁佢打咗之後咧，就喺套戲咧就有一啲好恐怖嘅畫面啦，咁就出現咗咧另一個角色，就叫 Sue， 咁 Sue 咧就係由佢嘅身體嗰度撕裂出嚟嘅。咁咧，其實 The Substance 咧有一個規則嘅，就係、是、當佢打咗咧，其實佢有七日個效用。嗰七日嘅時候咧 ，Sue 就可以以佢自己嘅意識啊，咁喺嗰個現實生活中去生活啦。咁但係咧。當時咧 ，Isabel 咧就會喺個洗手間嗰度當瞓緊覺休息緊嘅。咁佢第二日就有一個七日嘅規限嘅，即係七日要換一次身份。咁但係 Sue 咧，因為佢好年輕啦，個樣好靚啦，咁之後咧佢就喺個娛樂圈嗰度取代咗個主角嗰個地位。咁 Sue 咧就好沉迷呢、這個受到萬千寵愛啦，咁就好中意咧呢個娛樂圈嘅感覺啦。咁但係咧佢就開始咧就想違規啦，咁佢想用多七日，咁成日咧就係用一啲方法啦，去霸多少少 Elizabeth 嗰個身體，咁令到 Elizabeth 咧就要承擔一啲咧即係用得太耐啦，好似濫藥咧嘅 side effect 啦。 嗯，咁啊， 喺佢系咯，喺佢濫藥之後咧，咁佢個身體會即係出現啲手指嘅腐敗啊，或者係成個身體慢慢腐敗。嗰下我其實我已經開始唔係好夠膽睇，因為覺得佢就嚟可能個骨會斷開啊。即係其實我唔係好接受到睇一啲 body horror 嘅戲，因為佢即係嗰樣對於身體嘅自殘啊，都係令我覺得好深深嘅恐懼。咁所以究竟係我個對於身體嘅自殘深恐懼呢、這個會愛自己多啲啊，定系佢想令到自己再美丽啲，再做一啲嘢去补偿自己嘅不足，叫做深爱自己多啲咧？ 我听你哋咁讲咧，其实我即刻会谂啊，点解系外表咁紧要？即系嗱，我谂即系喺心理学嘅啲嘅角度咧，其中一个认知嘅层面咧，系解释过，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好人会有个倾向咧，系内化咗可能外间对我哋一啲嘅价值观，可能我哋成长入面，我哋会觉得啊，父母会话啊，即系瘦就系唔好太肥啦，系啦，又或者系你嘅另一半对你有啲要求，甚至乎系媒体啦，成日鼓吹可能靓嘅外表啦，好嘅体型啦，等等。呢一啲嘅價值觀咧，其實令到我哋人咧會內化咗。而當我哋內化咧，就會覺得外形討好啦，好嘅身材啦，就代表成功啦、幸福啦、愛情呢一啲等等嘅一啲大家都想追求嘅嘢。但係咁樣有一個問題，因為咁樣嘅問題會令到我哋好物化咗我哋自己。其實咩叫自我物化？就當我哋去睇自己，去用外形嚟去衡量，而唔理一啲內在嘅特質啊。就好似頭先咁講 ，Sue 就因為俾個吹捧咯，即係大家嘅。佢係喜歡啦，其實都係建基於佢嘅外形嘅。而當有咁樣嘅情況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麻木咁樣去追求呢一樣嘢。結論咧就可能會出現咗一啲負面對自己嘅身體嘅一啲嘅意象啦，甚至乎一啲扭曲咗嘅身體意象。 嗯，講起負面啊，我又諗起一個故仔喎，嚇，即係講起你話用外，即係大家都用外貌去做一個準則嘛。我記得大學時候啦，咁啊有個女仔咧同我講喎，佢見到我阿哥，佢話：哎呀，點解你阿哥咁高，你咁矮啊？我話咩意思啊？咁我調翻轉咪問翻佢咯，咁點解你又咁肥咧？咁樣，咁我唔係話想即係咁樣話佢嘅，咁佢話我先啫嘛，係咪先？咁一個高一個矮咁，呢啲都係 genes 呢啲都係基因做噶啦，咁但係。 好多時候有時呢啲嘅字句啦，呢啲 body shame 咧，都會影響到即係大家嗰個嘅諗法。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大家嘅心態點咧？譬如好似你啱啱講呢套戲，我諗起可能其實幾千年前啊，你話秦始皇佢為咗長生不老，佢都揾人去研究啲藥啊。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喺好多年前都會有。其實男女係咪都應該都會有，即係對於自己嗰個外表啊，或者係完美嘅追求，都應該係有嗰種嘅狀態 嘅。我都覺得要有嘅，係咪啊？你咁， 喂，你咁樣望住我，梗係話係啊，係啊，梗係啦。 大家都認同啦，係啦。其實我哋真係會做運動啊，可能喺個食物嗰方面有控制嘅，其實都係因為追求某啲部分嘅嘢。你可能追求可能 performance， 或者你追求肌肉，我就追求一個線條嘅。咁但係我都見到咧，其實而家個科技越嚟越發達啦，醫美嘅技術越嚟越好啦。其實我就係發現咧，啲人追求嘅嘢就係越嚟越多。咁即係可能以前嘅審美觀嘅話，你可能就去到40歲啦、50歲啦，咁啲人開始老啦，都唔會俾人話嘅。但係而家喺社交媒體咧，有時啲明星其實佢哋都去到一個年紀，咁但係可能好耐都冇出到嚟啦，突然之間就俾人影咗張相，咁之後就有啲負面嘅 comment 就話哦變咗咁多，但係都其實都會有啲係 supporter 就話其實佢都係已經去到咁嘅年紀啦喎，咁所以其實好有爭議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明星應該是會 expect 佢可能保存住一個美貌嘅，咁但係有啲可能係一啲 comment 啦，就令到我哋咧會覺得，哦，我哋係咪唔應該老咧？我哋係咪應該真係而家花好多金錢啊、努力啊，要去保存自己一個美貌咯？ 關於醫美咧，我之前都幫過一個朋友咧去開醫美診所啦，咁我就幫咗佢開頭嘅時候做啲 admin 啦，咁見到咧其實出出入入嘅客人咧，你係會見到，其實好多都係靚嘅喎，點解即係仲會追求咁多咧？跟住就諗啊，其實係因為其實佢本身係靚啊嘛，即係佢本身得到先天嘅條件好好啦，佢嘅利益係本身係有存在，但係咧人係。不是很接受到個利益遞減咯，即係正如你本身去咗一間高薪聘請你的公司，你其實冇辦法接受到佢薄減你人工，你係會寧願佢係你由一個正常嘅人工開始慢慢遞增上去，因為其實遞減嗰件事係會令到個人唔開心，所以佢哋就會追求翻原本嗰個利益咁咯，就係原本嗰個美麗咯。 我估咧，除咗係呢一啲嘅原因，即可能真係有一啲嘅 tangible 嘅 gain 之外咧，如果我哋喺心理學嘅角度去理解，點解一個人明明其實佢已經好瘦嘅，佢仲要繼續追求再瘦啲，或者明明其實佢已經好靚嘅，點解仲要追求再靚啲咧？同兩個 concept 有關。第一個就係 negative 嘅 body image， 一個負面嘅一個嘅身體異象，頭先所講。另外一個就係 distorted body image。嗱 ，negative body image 就話我哋好唔滿意我哋嘅外形，而呢種唔滿意咧會伴隨羞恥感啦。抑鬱的感覺啦，好唔中意嘅感覺啦，導致嗰個人咧可能會不停 check 住自己嘅一個嘅外觀係點，又不停照鏡啦，又或者咧佢會不停改造自己嘅外觀、改進、整容啦，甚至乎有一部分嘅人咧係會收埋自己，唔夠膽去面對一個係即係可能係唔敢去面對社交啦等等。另外一個常見嘅情況咧就係一個 distorted body image， 一個扭曲咗嘅身體異象。呢啲情況咧，嗰個人係冇辦法正確地衡量佢嘅身體嘅大細啦。形狀嘅，其中一個常見咧就係一啲嘅 eating disorder 飲食失調入面嘅人士咧，會出現一啲咁樣嘅情況。咁樣嘅狀態底下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一啲社會嘅因素咯。其實因為咁樣呢兩樣嘢distorted body image 啦 ，negative body image 啦，都會導致嗰個人咧情感上面可能出現一啲嘅問題，譬如佢會覺得自己好差影響佢自尊感咯，想收埋自己啦。但係越收埋自己，越覺得自己差，就會 echo feedback 翻佢個 distorted body image， 因為佢唔夠。出去見人，所以冇人話到俾佢聽，其實你係 OK 嘅。同時間佢哋會有多伴隨好多行為可能係 check 啦，不停咁樣 check 啦，不停去照鏡啦，或者不停去整容啊。而呢一啲嘅行為咧，亦都會 feedback 翻佢個 negative body image 係啦，因為佢越整就越覺得唔夠喎，唔夠完美，咁所以不停就變成咗個 loop 喺度啦。 係啊，咁你講起 distorted body image， 咁我諗我自己之前都分享過都會有啦，咁。但係比起可能普通嘅朋友會有啲唔同，就係有啲人話：喂，你已經夠 fit 啦，你唔使再 fit 啲啦。咁我自己可能對運動員多，我想 嗰個身體條件，即係個 performance 啊，即係競技嘅表現咧，就絕對冇可能好似佢哋咁勁啦。但係譬如個身體點樣去覺得係靚咧？咁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審美觀，但係我自己係 match up to 嗰個位咯。即係譬如有啲普通嘅朋友，佢話啊，你唔使啦。我話喂，大家要求嘅嘢都唔同啦嚇，即係好似可能有啲人衡量就係你食幾多嘢或者你賺幾多錢，大家嘅要求唔係好同。譬如你啱啱講到一個點就係話，有啲人 comment， 有啲人 comment 可能話你嘅，咁有啲人 comment 咧可能 support 你嘅，咁 support 你我就通常啊多謝 ，thank you very much。咁唔 support 我啲咧有陣時我覺得即係譬如我做媒體呢一行可能做得耐咗咧，我都慣㗎啦。咁你講你咪有得你講咯，咁我 fit 過你咪得咯，即係我直接咁講，即係可能我喺呢方面嘅回應咧，就好似有啲美國球星佢哋喺社交平台咧，佢真係可能好直接咁應嗰啲粉絲嘅，咁你睇下有啲咩去講啦，因為其實譬如可能做媒體或者做社交平台，好多人都想嗰個流量再闊啲，流量去講，但係呢啲流量令到你自己去吸收嘅時候慣唔慣咧？即係你夠唔夠嗰種大心臟去頂咧？即係如果譬如Miu 成日話我肥啊，我唔係好中意同佢 hang out 喎。咁呢個即係你可唔可以頂得順啊？但係有陣時候可能嗰人講出嚟唔係咁嘅意思咯。 我覺得如果做一個即係你有咁嘅知名度嘅人士嚟講咧，你係預咗個心態上，我係要承受呢啲壓力。但係咧，如果係社交媒體，comment 嗰啲人咧，其實係有班觀眾睇，觀眾咧點樣樣去批評嗰個明星個外貌啦，咁佢就會覺得，咦個標準而家係咪咁咧？咁導致到可能其實而家可能去整容啊，跟住去打醫美啊嘅年紀咧越嚟越年輕化嘅，咁所以就應該係我見到就好多人都想啊，其實好早啦，已經話想啊，覺得自己老咗啦，或者想自己再青春啲咯。 我記得咧有個藝術家啦，佢叫做 Marina Abramovic 啦，咁佢係一個行為藝術家啦。咁其實佢係喺網絡出現之前咧，已經係對自己個身體對於美麗呢件事咧係有壓力啦。佢係細個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個鼻哥好大個，好唔靚，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好醜嘅小朋友。咁跟住咧，佢係有諗過咧自己製造一啲意外咧撞爛自己個鼻啦，跟住令到自己可以重即係揾醫生重整自己個鼻，去到咁誇張。咁佢後屘咧，佢係一個而家就非常之出名嘅一個行為藝術家啦。佢其中一件藝術品咧，一件作品咧就係話藝術要係美麗嘅，藝術家要係美麗嘅。咁跟住就用鋼梳咧，不停喺度梳頭啦，表現出好焦慮啊，好即係自己傷害自己一個狀態。咁跟住，但係佢嘅形容就係將呢一個即係批判呢個社會對於美麗呢件事俾大家嘅壓力咁樣咯。 嗯，咁啊，我哋都講咗好多咧，關於咧心愛自己嘅睇法啦。我哋不如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咧再同大家講咧，心愛自己咧，可唔可以由咧接納自己咧開始啊？繼續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個心愛自己啦。咁喺啱啱個 part 咧，阿 Cam 講到咧，一位藝術家咧喺心愛自己嗰方面咧都有啲諗法啊，其中咧就喺個鼻哥嗰度咧就係做啲嘢咁喎。 咁其實佢即係佢係一個行為藝術家啦，咁就對於自己即係對於歷史同埋現實對於美好的追求咧，對於佢嚟講，對於個人層面或者大眾嚟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咁所以佢有時咧，佢做很多都是關於身體的藝術啦。咁佢有一個咧，就係再將自己個身體變成一個布偶，一個物化咗，就是佢攤咗用咗全身麻醉，跟住攤咗喺個museum裏邊。8个钟头，咁跟住側邊咧就擺咗72件武器，即係譬如有釘書機啦，有刀啦，有戒刀啦，有成有埋手槍，未有，未去到呢一個位，咁跟住有埋手槍咁樣啦，就俾觀眾去揀用嚟傷害佢咯。咁直情係最後有觀眾咧，即係有人即係攞釘書機釘佢啦，有最後係有觀眾想攞槍去射佢，不過俾其他人打去阻止咗。 咁佢有啲避藥喎。 係啊，但佢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避藥嘅，佢唔係想要做避藥，但佢係想用呢個身體去控訴呢個世界，或者係用身體去挑戰觀眾對於其他人嘅身體嘅諗法咁樣咯。但係最後咧，佢有一個好出名 嘅 piece 咧，就係佢同觀眾對望。我覺得喺嗰個對，即係佢係用咗3个月時間，每一日咧有好多觀眾啦，總共有最後有1500个觀眾係排隊同佢對望，一個好靈魂層次嘅交流。我覺得呢樣嘢咧係佢已經係脱離咗佢對身體嘅挑戰。我覺得係同自己嘅身體講咗和咯呢件事。 嗯，我啱啱聽阿 Cam 你咁講啦，我即刻諗起一個病叫做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啊，簡稱 BDD。我諗中文係叫做身體畸形恐懼症。咁過去咧，其實我臨床上面都有遇過類似咁樣嘅一啲嘅 client 嘅。咁簡單嚟講，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病咧？嗱，呢一個病咧，根據我哋話 DSM-5 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5版啦，其實就係講緊呢個人嗰、那個患者咧，佢係一個 obsessive。嘅一個嘅關注，對自己一啲嘅可能係啲想像出嚟嘅缺陷，或者啲好輕微嘅缺陷，鼻係一個我常見我 client 會講嘅一個嘅位置嚟嘅，佢哋會過分去關注佢，然後就會導致一啲好大嘅唔舒服，好厭惡嗰一個嘅 body part， 跟住就會有啲嘅行為，譬如就會成日喺度照鏡啦，一日不停咁樣照，然後不停咁樣去整個鼻，可能整係好多次嘅。咁但係呢一啲嘅咁樣嘅行動咧，其實係令到嗰個人咧嗰個日常生活係受到影響，因為佢成個腦就喺度諗緊佢嗰個 body part 嘅嗰啲嘅情況。咁所以咧嗱，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精神疾病嚟嘅，咁當然咧，有啲嘅研究就話咧，其實呢個精神疾病係佔成年人口嘅2.2至2.5%，男女嘅出現率咧其實係差唔多，而佢通常發病嘅情況咧係青少年期嘅，咁所以唔係真係咁唔常見，但係其實對嗰個患者嚟講咧係真係都幾影響。雖然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好似最近社會比較吹捧多咗整容啊，某程度上都令到呢一個病咧嗰個狀態好似更容易。而去整，即不停咁樣整，整到停唔到。 哇！你話青少年啊，咁我可能都即係2.几%當中，我都係咪青少年？我成日搣自己肚腩咯，睇下咧又即係有時食多咗咧，睇下肥咗幾多，即係我要減翻咧，確保嗰、那個即係個線條啊，或者我成日都企落去嗰個磅重度磅啊，但係冇辦法，即係有陣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係做呢一行你就係要咁咯，所以我就接受咯。 都要注重一下咯， 梗啦， 係啊，同埋咧，而家因為我哋成日都係講咧，好似啲人係追求瘦啦，但係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健身啦，都衍生咗另一個狀況，就係、是、好似都係一個 dysmorphia， 不過叫做 muscle dysmorphia， 咁英文咧都係叫做 bignorexia。即係好似 anorexia 嘅相反啦，咁其實呢班咧係嗰啲人通常係男性為主嚟嘅，而佢哋咧係好中意健身啦，而佢哋其實本身都會好大隻，咁但係佢哋咧就不停咁樣去追求，可能我再大隻啲，但係雖然咧你可能望落去其實佢已經夠大隻，但係佢哋就唔滿意自己，覺得自己仲可以大隻啲咯，就好似 Ming 話齋咁，其實佢哋都有啲行為上嘅異常啦，例如。就是成日磅自己，成日照鏡，甚至是雖然是很大隻，但是他們不敢被人望自己的身形，可能經常會穿一些 oversize 的衣服去遮住自己的，所以就算有些人追求瘦會有 anorexia 厭食症這個行為，但是其實都現在在健身那方面都值得關注，就是有些人成日都是追求越來越大隻的。 是啊，所以很多人在健身的方面越嚟越大隻，譬如可能有啲人健美比賽，我哋正常做運動嘅朋友或者係即係我哋咁，我哋未必話可能想即係個伴侶啊，或者係嗰個男士咧咁大隻，但係佢嗰種運動就係本身係要咁啊嘛。 嗯。 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去到做競技嘅，以前可能覺得啊身形 OK 就得啦，咁但係而家嘅追求就係個運動成績，可能跑步嘅時間啊，或者係你自己入到幾多球波啊咁樣，咁對於你身體。靚唔靚線條咧？這個係喺健美當中啊，或者係訓練當中咧，係兩個唔同層次嚟嘅。所以譬如可能有啲上個禮拜我教一個小朋友打波，咁佢就咁啱咧就青春期啦。咁佢嚟緊係中二、中三左右啦。佢就問我：哎呀，阿 Sir coach， 我使唔使減磅啊？減脂肪比例啊？咁我就問翻佢一樣嘢咯：你減嚟做乜咧？但係因為佢嘅年紀，其實佢答唔到我呢啲問題，因為佢未有咁嘅學識，我就要引導佢啦。我就話其實你喺呢度慢慢肌肉成長，慢慢發育，你唔需要刻意去減磅啊。你亦都係慢慢打波、打波、打波嘅時候咧，你接住落嚟，如果你可能食嘢唔係咁油膩嘅時候咧，你已經可以好正常咁樣去成長，即係唔需要咁刻意咯。所以譬如你講到 大家接納自己啦。其實每個人把尺唔係咁一樣。 啱啱聽大家咁講咧，其實我會諗到一樣好重要嘅，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追求嘅嘢，無論係體型定係外表。咁好少人咩都唔 care 嘅，係咪又好難係咁樣？ 嘉豪啊， 做乜講 你唔 好，佢唔喺度嘅，講佢啦，係咪先？ 但我估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就係，我哋係咪過於去依靠呢啲外形嚟去睇我哋自己？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譬如 eating disorder 又好啦，或者一啲相關嘅疾病都好，其實就係講緊你會 overly rely on 外表啦、體型啦，去衡量你自己嘅自我價值啊。咁有一啲嘅研究就發現咧，其實有 eating disorder 嘅人咧，佢哋係好 rely on 究竟你個外觀而去斷定自己嘅價值嘅。另外一樣嘢就係 distorted body image， 頭先有講過嘅。咁其實有一啲人咧我哋話 distorted body image， 但係咧其實明明佢已經好大隻，但係佢自己嘅視覺佢個 perception 都仲係覺得自己好瘦。又或者是明明他已經很瘦，但他的 perception 都仲係覺得自己很肥。其實某程度上呢一個咧係有啲研究發現，連個大腦入面去掌管視覺嘅呢一個嘅 area， 同埋佢個情感嗰個區域咧，都係有一啲異常。最後咧就係嗰個 compensatory 嘅行為啊。大部分人都會做運動，大部分人都會想 keep 得自己外觀上去討好，但係唔會過量嘅。但係譬如喺一啲 eating disorder 嘅情況，或者好似頭先 Melissa 咁講過分追求 muscle 嘅嗰個情況，佢會不停花好多時間去放落去嗰度，譬如就係做極多運動啦，每一日就係乜都唔做，淨係做運動啦。又或者係極度限制自己嘅體重個飲食上面，唔成日都唔食嘢，甚至乎有啲 compensatory 嘅行為就係食咗，然後 purging 嘔翻出嚟。咁呢一啲咧都係對嗰個人成個成長係有一啲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 但我想講咧，如果 purging 嘅話咧，有啲人其實未必佢個身形啦，即係係可能好瘦嘅喎。其實有啲人係個正常嘅身形，但係咧佢背後咧都可能係 suffer 緊 eating disorder。所以如果真係身邊可能你有個朋友啦，係有時係成日都係覺得啊自己可能唔夠瘦啊，或者成日都係去健身啊，其實都要關心下佢。 係啊，所以好多人見到我，哇！點解你可以食咁多嘢，食咁多雪糕啊？咁有啲人問我係咪大胃王？咁我又話我唔係，但係我一日即係呢啲就係，因為我有時我做 gym， 我做幾多少我唔會 po 出嚟啊嘛。但我可能好享受嘅時候就會 po 出嚟。所以你啱啱講大腦嗰個視覺效果，第一就係 facial 啦。我哋平時睇嘅 image， 社交平台有幾多嘢係真，有幾多係假，自己要識過濾。咁呢個你就係必須要 educated， 即係必須要你喺嗰方面咧略懂一二嘅時候咧，你可以咁做啦，或者有啲連接。第二樣嘢就係你譬如你個聽覺啦 ，word of mouth， 即係嗰啲姨媽姑姐個個都話呢個好啊，即係譬如好似以前2000年啊，即係你未出世嘅時候啊，嗰啲咩千年蟲啊，哇去買白醋啊殺千年蟲，個個走去買白醋，咁你唔係咁啊嘛，即係你本身你自己睇嘅嘢你要過濾咗，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幾位朋友，我哋去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大家聽，我成日都講話就係觀眾都要有自己嘅獨立嘅思考分析能力，就係你聽完之後，你覺得係咪啱嘅咧？未必一定啱噶，即係我哋嘅諗法啫，係嘛？或者我哋講今日嘅呢個心愛自己嘅話題係從一個電影講出嚟，個電影係真人真事啊，定係虛構咧嚇？咁我哋都可能講清楚，但係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就係話，喂，你即係乜嘢嘅 formula 對於你自己係最緊要咯，所以接納自己好緊要，係啊。 我其實咧有時耳濡目染都好重要，即係譬如唔同時代、唔同文化咧，都會令到你對於自己個身形咧會有一個即係 disorder 咗。原來呢一個瘦度係啱合乎美嘅標準。譬如有個年代咧就係文藝復興嘅年代啦，我哋見到啲畫咧全部都係肥嘟嘟嘅，譬如嗰個 The Birth of Venice 咁樣啦，即係佢係一個維納，即係個美女形象。但係其實喺貝殼上面飄出嚟嗰個咧係即係有肚腩仔啦，跟住咧啲手腳係好圓潤。咁嗰個年代咧，其實你睇得出啲人對於美咧係覺得中意圓啲，代表一個健康同埋一個美麗嘅水準。但呢個年代，我哋呢個年代咧，有我覺得係比起之前有段時間好咗啲嘅。之前有段時間真係瘦到係火柴人先係最靚，而家係健康形象係強咗嘅，我覺得。 講起唔同年代咧嘅審美觀咧，佢喺去翻 Victoria 時期嘅時候啦，咁好多人咧都係追求咧條腰好瘦，咁佢哋就會咧用咧束腰啦、tight lacing 啦去扎住佢啦，令到自己好瘦。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咧被稱為最靚啦，歐洲最靚嘅女士啦，佢係奧地利皇后西西啦。咁如果有去過奧地利旅行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認識呢個皇后嘅。咁嗰陣咧，其實佢係個身高咧有1.78米。咁但係佢咧體重只有得50公斤，而佢咧條腰係瘦到得16寸嘅。 哇！ 但係當時咧係啦，咁嗰個年代咧就係覺得佢係最靚嘅，而 tight lacing 咧係一件好 common 嘅事，好多女士咧都會情願算啦，窄啲啦，甚至佢哋會有唔同嘅 side effect 啦，例如係窄到真係呼吸唔到、暈低啊，咁都有啲醫學嘅可能醫生啊就講其實 tight lacing咧係會影響咧你啲器官嘅喎，咁但係咧就好似現代咁啦，你明知可能做醫美啊、整容都一定有風險嘅，但係就依然會做。好似啱啱講可能muscle dysmorphia 咁啦，咁有啲健身界嘅人士可能你都會聽過，有啲人係會用類固醇去令到自己大隻啲，就好似我哋知道究竟類固醇有咩唔好啦，同埋更加佢哋咁樣嘅用途唔係醫生處方嘅喎，佢哋都依然會去做嘅。 係啊，所以你講起每個年代啦，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啊，楊貴妃啊，都係興肥啲嘅，即係嗰陣時興啊，即係肥妹啊，咁樣大家都中意。咁即係講起深愛自己咧，大家都有新嘅標準啦，新嘅潮流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咧，可以再講多啲啊。繼續回到星期四晚的學人沙龍，今天我們講關於就是深愛自己，剛剛講很多就是不同的標準，甚至以前大家怎麼看自己的外形都有是不同的心得的。今天我們繼續講，這一部分就是講是深愛自己的新標準、新潮流。 我想起咧有個 model 叫做 Melanie Gaddos 啦，咁其實大家睇佢樣子，你會一定會認得佢，因為佢係有外杯層發育不良症。佢咧係因為有呢個病啦，咁所以佢係頭髮好稀疏啦，係身體冇毛髮啦，咁跟住咧冇牙齒嘅添啊，咁所以佢個面容咧係比較奇特嘅，而佢亦都做到一個時尚嘅女王，一個 model， 一個好出名嘅 model。咁當即大家批評佢嘅時候咧，佢就係話：其實我唔係要嚟符合你哋嘅標準咯，我係要我自己製造一個標準俾自己去喺呢個世界度繼續發光發亮。跟住我就覺得，哇！即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可以排除其他人嘅目光，去喺呢個世界度做咗一個美嘅標準咁樣咯。 頭先我聽阿 Kim 你咁講咧，我突然間諗起，好似而家個世界有兩種唔同嘅聲音，一個就繼續要盲目追求以往一直以嚟嘅靚嘅標準、瘦啊等等，但其實有一個新嘅聲音，好似真係比較近代興起，就是我哋要做翻我哋自己。咁我就會即刻諗起，其實心理學上面有一啲嘅概念咧，我哋叫做 self love 同埋 self acceptance。self love 咧就係話我哋會主動去嘗試去滿足我哋嘅身體同埋心靈上面嘅需要，譬如我哋攰唔攰啦，我哋嘅身體係咪需要休息啦，我哋心靈上面需要一啲嘅 connection 啦等等。self acceptance 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要一個 non judgmental， 一個非批判性嘅態度去接納真實嘅自己，一個人咧一定是有好有不好的，一定有缺陷，但都有美麗的地方。所以這個就是 self acceptance。 我記得 Carl Rogers 說過，其實什麼叫做心理健康，其實就是當那個人能夠完完全全地接納真實的自我，這個就是達至真實的心理健康了。 是啊，而且如果是咧，即係體重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啱啱講緊係現代咧，點樣樣有咩行動去接納美觀啦？咁體重嗰方面咧，其實依個 movement 咧已經係由1960年開始啦。咁我哋就叫佢做 fat acceptance movements 啦。咁佢係當時點樣開始咧？其實喺美國咁就有班人 集合咗喺 New York 中央公園啦。咁嗰個佢哋就搞咗一個示威行動，叫做 Fat In。咁參加嘅人士咧都係一啲肥胖嘅人士。咁嗰陣佢哋都非常之大膽啦，喺個公園入邊展露佢哋嗰個身形，甚至咧佢哋會燒一啲減肥嘅書啦，或者燒一啲 magazine 啦，甚至一啲係好瘦模特兒嘅照片。咁佢想咧用呢個行動咧去話俾人知，哦，其實肥人唔一定咧唔需要受你哋嘅批判。希望社會可以減少對肥人的偏見。其實在同年的時候，有位作家在 Saturday Evening Post， 也是美國那個雜誌那裡，就分享了一篇文章叫做 More People Should Be Fat。 其實他是講述他太太是一個肥胖人士，但是他這麼多年就是飽受人的歧視。我們其實在就算在文獻上現實上，我們都知道很多肥人是經常都是受歧視啦，或者受不公平的對待的一個機遇都是比較多的。咁喺篇文章啦，佢就係會其實那篇文章啦係應該是歷史首一篇是為肥人發聲嗰個文章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嘅，係因為去到而家啦，其實我覺得很多 eating disorder 嘅問題或者肥人點解活得好似比較唔開心啦，咁好多時係因為外界俾佢嘅價值咯，咁令到好似肥人啦，有種心態上係覺得自己要減肥，或者自己要去到社會嘅標準，甚至係醫學界嘅標準 BMI 要去到即係低過23先可以值得被愛，先係人哋所講健康咯。 嗯，所以你講起呢個標準咧，你啱啱講起 Central Park， 即係咧紐約嘅中央公園咧，你講起另外一個 terms 咧，就係展露身材。嗱，呢兩個咧我都息息相關啊，因為咧我上個月先去中央公園啦。咁其實佢哋逢禮拜三咧，其實喺紐約咧都有啲 running club 啊。咁其實香港都有啦嚇，有啲跑會，但係嗰啲 running club 咧做埋咧就係 social 嘅 ，social 咧就係社交，譬如可能你跑完之後咧，大家一齊去飲嘢。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我啲女仔 friend 同我，唔係我自己去睇啦嚇，啲女仔 friend 同我講，佢就話啊，佢就係要去嗰度，你啱啱話 fat in 啊嘛，佢就唔係嘅，佢嗰度咧見到好多靚仔啊，靚仔去展露身形咧，就去望下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文化，即係佢哋可能係呢個方面亦都係一個 appreciation 啦嚇，即係你嗰個帶動氣氛啊，帶動城市運動嘅氣氛啊，同埋哦見到一個好嘅一個社交嘅場合啊，俾大家認識下同性或者異性啊，呢樣嘢都係即係好過癮。咁譬如我自己都有過一啲唔同嘅標準，嗱我自己嘅標準同可能電視台叫我做嘅標準，或者觀眾睇我角度要講嘅嘢標準咧，係好唔同。嗱，觀眾嘅標準咧，可能就覺得我講嘅嘢啱唔啱聽啊。咁譬如我講波嘅時候，啊，好似呢條友你幾啱聽，或者幾唔啱聽，又可以咧上網咧就話我。咁譬如有一樣嘢，我就之前咧講過咧，譬如好似有一集我哋講著出我心情，我講過啦。譬如可能喺世界各地。咁佢哋喺嗰個體育文化咧好注重嘅時候咧，可能喺我哋做主持嘅演繹咧，喺包裝上咧都著一個鮮明嘅制服嘅。咁譬如因為我哋香港實在太多唔同嘅電視嘅節目啦，可能近呢幾排近呢十年先可以留意體育節目嘅時候，就覺得啊，點解你哋好似好便裝啊，著得好似相對嚟講比較 hea 啲，就以為呢種係一個體育電視嘅文化，係主持咧係著嘅裝束，但未必係嘅。咁我冇話究竟我哋係要點著，咁所以我自己私底下咧喺著衫嗰方面啊，或者飲食嗰方面咧，一定要有自己要求，俾翻咧啲觀眾或者呢啲 followers 睇，就係話呢個係你個準則嚇，即係每個人嘅準則係唔一樣嘅，但係有陣時唔使因為人哋個準則係咁樣咧，就唔開心啊，或者係特別開心啊，做翻自己 OK 嘅。 其實 Echo Email 所講咧，其實我覺得我哋人咧好多壓力啊，社會有好多準則，我哋會內化咗自己，即係社會一啲嘅準則啦，甚至乎我哋對自己都有好多 expectation。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對自己都好 harsh。咁呢一樣嘢令到我諗到一樣嘢叫做 self-compassion theory 啊。咁呢個 theory 其實就係提倡三個好主要嘅 component。第一個咧就係對自己嘅 kindness， 我哋對自己太衰啦。咁所以 self 嘅 kindness 係講緊咧，我哋要去學習接納我哋自己，對自己有一個嘅善良嘅一個嘅感覺。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個 common 嘅 humanity。其實人咧係唔完美嘅，唔完美先係正常。而我哋不停要追求完美，去到一個好辛苦嘅位咧，某程度上對自己唔好。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啲嘅 mindfulness 嘅一啲嘅態度。我哋對好多事情，我哋嘗試唔帶一個嘅 judgement 嘅睇法。咁亦都有啲研究話咧，哦，原來當一個 人個 self compassion 嘅能力越高嘅話咧，基本上佢哋嘅抑鬱啊、焦慮啊等等嘅一啲嘅symptoms 咧，會相對上係低一啲嘅喎。 我記得你有一個叫做spotlight effect 啊，咁其實係大家都高估咗其他人擺喺你身上邊嘅目光，即係我哋即係如果幕前人就冇辦法啦，大家一定會睇到你啦。但其實平時即係唔係幕前人咧，其實普通人咧，佢哋都會即係覺得啊，其實我譬如我今日可能。個眼睛唔夠好腫啊，咁大家一定會睇到，我覺得我唔好啦，或者係我今日著錯咗衫，著錯咗顏色啊，大家一定覺得我唔靚啦。但其實咧，你問翻咧，你記唔記得你譬如你身邊嘅人或者你同事，尋日著咗咩衫？好，其實好多時候都唔記得，但係大家咧就成日都高估咗其他人對於自己投入嘅目光，就會令到自己好擔憂咯。 我睇症嘅時候咧，都發現好多人咧會可能去完旅行之後就會肥幾磅啦。咁但係咧，佢哋就會好焦慮，覺得真係個身形上係俾人睇到佢肥幾磅。但係我成日都同佢講，其實真係冇乜分別嘅，你肥咗幾磅，我係睇唔到咁樣樣，都會同佢講翻啲安慰嘅説話啦。不過咧，啱啱講起咧，真係可能要接納自己啦。其實係同埋都要係人哋接納你咯。其實而家喺西方嘅營養學啦，甚至係醫學界啦，我哋就有一個 concept 咧，叫做 health at every size， 健康在每一個體型，或者每一個體型都可以健康嘅。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個係減肥嘅方法，反而咧佢就係一個生活態度啦，就係、是。有五個規則嘅，去令到咧點樣讓一啲肥胖人士可以活得更自在，唔需要佢哋再係諗社會覺得瘦一定係好啲或者係健康啲嘅。咁而佢 HEAS 咧，我哋叫做 HEAS， 因為 HEAS 啊嘛，佢有五個準則啦。第一個就係體重包容啦，第二個就係生活化嘅運動，第三個咧就係為身心而進食，即係我哋之前咧成日講嘅正念飲食啦。咁第四個咧就是尊重关怀，而其仲有一个咧系促进健康。咁咧佢嘅意思系啦，我只要你喺个生活上，可能你系我唔会再。你就算你其實係個 BMI 超標都可以代你嗰啲指數其實都係健康嘅，唔需要一定係追求嗰個 BMI 嘅標準啦。咁或者運動嗰方面啦，唔好成日淨係為咗因為你覺得要瘦而去運動，反而真係為咗你健康啊，反而為咗可能你健運動之後就精神啲，一啲咧無疑嘅 side 嘅 effects 而去運動，咁樣樣咧依個五個。核心的價值呢，我覺得其實是做人呢會開心一點，還有是個 for 的 well-being 呢，你都是身心平衡一點。 所以自從我做了這個節目之後呢，我正面了很多，我更加能夠容納自己，深愛自己，所以我很多謝監製找我做這一集。即所以譬如又有心理專家，又有就是營養師在跟我們聊天，我們講很多就是接收資訊的東西。那我相信你們兩個是專家的時候，你看症的時候有很多個字呢你是不會講，即係譬如有時可能有啲客人咧，佢哋對於有啲字比較敏感啲，你可能知道啲客人可能佢有啲情緒問題嘅時候咧，你肯定有好多嘢都會比較避忌啲。所以呢樣嘢咧，都喺有陣時候我覺得喺即係我哋嘅中國文化啦，喺字句嘅演繹嘅表達嗰方面咧，嗱做主持一環嘅，做傳媒又係一環啦。咁屋企人嘅表達咧，有陣時候你唔係咁樣表達。咁譬如有個字，近排我學識咗同啲僆仔傾偈嘅時候，佢話 texting 嘅 emotion， 即係你喺 WhatsApp 上嘅表達咧，表達得唔好咧，因為冇情緒啊。WhatsApp 即係你可能話，喂點啊你？ 即係要用 emoji。 係啦，加啲 emoji 咧就好啲啊，即係好似咧你碗餸點樣好食啲咧，梗係加啲鹽、加啲糖啊，加啲咧就係醋啊咁樣。咁但係我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喺我哋嘅表達咧，有陣時候我哋話喂你肥咗喎，即係譬如近排我翻嚟香港，個人都話喂你瘦咗，其實我係黑咗啫，但係我係真係肥咗好多。咁但係可能冇乜嘢講咧，就話你瘦咗喎，你瘦咗喎，但係佢未必諗到啊，其實我介唔介意咧咁樣。咁當然我就冇所謂啦，求其其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候你就諗啊，你去 judge 一個人嗰、那個body 嘅時候，有陣時都要諗一諗啊 ，judge 人哋個準則，因為人哋個準則就係咁噶啦嘛，你想乜理佢啫？啊，佢又冇乜嘢，佢又健康，所以健康好緊要，同埋你啱啱講到咧 ，happy 都好緊要噶嚇，最緊要咧做人就係要開心。所以咧，我哋翻嚟咧第四節咧會更加多講關於咧就係深愛自己。咁啊，翻嚟我哋再見。 繼續翻到嚟咧，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啊，今日我哋講呢個深愛自己咧，當中咧點樣面對住咧外界一啲負面嘅標籤咧，相當之緊要嘅。咁啊，對於我嚟講咧，就係保持一個啦開放嘅態度。開放嘅態度未必代表是咧你係要回應嘅，但你聽完之後咧，你自己去吸唔吸收啊，或者你去唔去到咧，就係令到自己好開心或者唔開心啦，抱住一個平常心嘅心態咧就好啦。 其實咧，我哋啱啱都講到啦，有啲人係會追求越嚟越多，例如咧有一個器官或者有一個面上你可能已經冇皺紋啦，咁但係你就會去追求咧，我要冇埋眼袋啊，或者已經眼袋搞掂埋啦，就會再追求咧自己個鼻可能要尖啲啊。咁但係咧喺我哋靜觀啦，或者係正念嘅時候咧，我接觸到一個練習啦，佢係叫做 body scan 啦。如果做瑜伽，有時最後個 meditation 啊，老師都會同我哋做嘅。身體掃描練習，咁呢個練習咧係可以咧等我哋去重新認識我哋嘅身體，去用耐心啦、慈愛啦去對待自己嘅身體。咁你有冇接觸過？ 有啊，咁啊，其實呢個 body scan 同自己嗰個呼吸啊、肌肉嘅放鬆，同埋思想嘅放鬆都好緊要。即係當然你做完瑜伽啦，通常 body scan 係最後啦。咁做完一個鐘嘅瑜伽咧。你腦部已經釋放咗安多芬啦，就個人咧已經比較開心啲啦，同埋喺個呼吸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因為你做 body scan 嘅時候咧，通常咧就係個老師都會叫你咧就留意自己呼吸啦、，inhale 同埋 exhale。嗱，譬如好似喺香港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因為嗰個空氣污染指數比較高啲喺亞洲好多地區，咁我哋有陣時咧用咗個口吸氣，其實啲污糟嘢都會入咗口。咁鼻，譬如可能入面係好多嘢都係幫你去隔住嗰啲灰塵啊咁樣。咁好多時候我哋唔記得咗用鼻透氣。嗱，而家嘗試咧，大家觀眾可能去用鼻深呼吸啊嘅時候咧 ，inhale 或者 exhale 咧係唔慣用個鼻嘅。好多時候人哋做運動嘅時候咧，大家唔用個鼻呼吸，去到做瑜伽就唔慣。但你做瑜伽嘅朋友咧，大家就會慣咗用個鼻去做呼吸，所以呢樣嘢都係咧，就譬如我可能同一啲老闆啊或者一啲人去。做演講詞嘅時候，之前嘅分享就話點解呼吸係咁緊要呢？係因為大家唔記得咗呼吸，而呼吸咧係要練習嘅。 其實咧，啱啱講起正念，即係 mindfulness 啦。其實本身佢嗰個理念咧，就係我哋人咧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紛擾嘅思緒嘅，因為你有好多啲 judgements。譬如即係今日落雨，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死啦，紅隧又塞啦，西隧又塞啦，定遲到啦。於是你會有個情緒，覺得好煩啦、好猛啦等等。所以 mindfulness 咧，其實係透過 body scan 啦，或者一啲嘅 mindful breathing exercise 啦，甚至乎一啲 mindful eating、mindful walking 任何。好嘅一啲 exercise 係嘗試幫我哋咧，將我哋嘅 attention 去 redirect 翻去 here and now 呢個狀態，但係同時間咧唔帶任何 judgement， 所以我哋係嘗試真真正正去接受我哋每一刻嘅嗰種嘅體驗。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常我哋去用嚟去即係 enhance 我哋 self acceptance 嘅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話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嘅一啲嘅方式啊。嗱，頭先講咗啦，大家都會努力追求更好嘅自己，甚至乎係完美嘅。自己，但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哋人一定要完美呢？其實理論上冇嘢係完美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本身嗰個嘅一啲根深蒂固嘅 belief 可能係好多原因啦，可能父母話你一定要再努力啲，99分都唔夠嘅，一定要100分先嘅，或者你老師話啊，點解你唔再俾心機啲咧？等等，好多時候我哋會形成咗一個嘅自我嘅諗法，一個嘅核心嘅信念就係必須要做到最好，必須要完美，我先可以叫做交代到嘅。而呢一個嘅諗法其實令到我哋好痛苦，咁所以咧認知行為治療法即係 CBT。其實就嘗試去挑戰呢一個嘅諗法，譬如可能就係、去諗，其實我哋係咪需要一定要完美咧？唔完美又點樣咧？會帶嚟啲乜嘢嘅問題咧？又或者我呢樣嘢我做得唔好，係咪代表我係一個唔完美、好差嘅人咧？但係其實有其他嘢我都做得很好好嘅喎。咁用呢啲思想嘅挑戰自己嘅方式咧，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嗰個 self acceptance 咧都可以得以提升嘅。 講起完唔完美咧，之前我記得睇過一本書咧，佢都係教大家要接受自己個出廠嘅設定係唔完美，因為我哋全部人咧出廠嘅時候，即係出生嘅時候咧，都冇可能係一個完美嘅狀態。呢本書就叫做《被討厭的勇氣》啊，咁佢就教大家咧，即係要接受，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嘅焦慮類咧，都係嚟自呢個社交啊、人際關係嘅煩惱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 哋認識我哋嘅標準咧，變咗係人哋虛構咗一個標準，咁我哋就要 fit in 咗呢一個標準，去令到自己好根本就唔係一個自己嚟嘅，但係就要討好其他人，就令到自己符合其他人嘅標準。咁佢就教咧大家其實可以嘗試一下。即係唔怕被人討厭咯，即係咩叫做被人討厭？唔係要你惹人黑人憎，即係惹其他人唔中意你，只不過係你要忠於自己。當你忠於自己，做自己嘅反應或者係做自己嘅回對外界對一啲回應嘅時候，一定會有人唔中意你嘅。咁但係你可以點樣去對抗呢一個唔被討厭咧？你要分清楚究竟有啲咩係能夠改變，有啲咩係你人生唔能夠改變嘅咯。咁你就做一啲能夠改變嘅可度去着手，而唔係每永遠都要做一啲係喺唔能夠改變可度永遠去 fit in 其他人嘅標準咁樣咯。 即係我哋其實都要接受有啲嘢我哋改變唔到嘅。不過回應翻啱啱咧 Ming 所講嘅不批判自己啦，其實我覺得點解我啱會 suggest 做 body scan 啦？咁其實係因為 body scan 嘅時候除咗呼吸啦，咁但係佢會係當有個人係街住你做嘅時候咧，通常就會係我哋嘅腳尖開始先，咁就係。佢會 scan 曬身體所有嘅器官啊、部位啊，例如你有隻腳啊、腳踭啊、小腿、膝頭哥啊咁樣，咁佢要你將喺呢個意識度停留喺每個部位或者係器官，喺當時啦，你停留咗喺例如你個腳尖，咁你可以去感受，俾啲時間自己感受一下啦。咁你就可以睇下有咩 feelings 咯，係凍啊、熱啊、有壓力啊、放鬆啊，或者舒唔舒服啊。咁如果係冇感覺嘅話，其實都 OK 嘅喎。咁你就去接納，我呢一刻對呢個部分冇感覺嘅。咁但係有時去到有啲器官，我哋會覺得我哋唔知道有咩感覺喎，應該。例如可能係我哋個肺，其實可以簡單咁樣同佢講：多謝你啊，肺，我哋生存為我呼吸咗咁多年。聽落去其實係有少少好似有。但是如果真的做的時候，因為我們靜觀是一個非常之靜啊、calm 的環境，是提升自己意識和一個 me time 來的。但是做的時候，每個人可以感受到或者個覺知都不同的。例如去到一些，我試過去到一些我本身不是很滿意的部位，就是應該我的手臂。但是我那時候去一想， 做什麼？你手臂很粗嗎？ 我都係啊， 嗱我冇咁講，我問下點 唔滿意咯，係啦，嗰陣以前覺得粗，而家咧就係覺得都 OK 啦，係啦，都接納咗啦，咁就會覺得雖然係有啲肉，但係其實都好嘅喎，起碼唔會咧係太骨感，因為喺外界嚟講，有啲人覺得太骨感就唔健康嘅，咁但係就會多謝啊。我成日都係咁教人㗎。其實對住啲脂肪，你都可以多謝佢，因為佢有啲保護嘅作用。咁喺科學上咧，我哋都知脂肪其實幫你保暖嘅。咁所以從而喺一個練習嘅咁嘅練習啦，其實你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欣賞你中意嘅部位啦，唔中意嘅部位嘅。 所以喺廣播上咧，手瓜起剪，識嘢唔使俾錢，你知唔知有一句叫做所以你啱啱講起咧，就 body scan 就 body scan 啦。有陣時，譬如可能我教瑜伽嘅時候，我會叫人哋放鬆個肩頸，即係放鬆個膊頭。咁譬如高一個層次就係、是、有啲老師會講放鬆你個心情，因為大家可能係放工嘅時候啊，或者 lunch time 嘅時候趕過去上堂。嗱，瑜伽冇辦法咧，香港你上堂你準時可能一點鐘開始，兩點鐘完，你就真係準時去。準時走，咁你準時去到班房喺度等，坐喺度你就要定，即係譬如你做一個嬰孩式 child pose， 或者你坐即係坐喺度嘅，咁你坐喺度其實都要練嘅喎，唔係個個人坐喺度都可以坐到好直嘅喎，因為你要靠你個 core 啊，你個膊頭要放鬆啊，放鬆你的眉頭啦，有啲人成日皺眉頭啦，呢啲都係要自己關注。譬如你啱啱講紅雨黑雨啦，咁我譬如我今日 aim 住九點嚟嘅，咁我都見到遲到。咁如果可能我新入行我嗰陣時比較緊張，我就會話：唉死啦，導演啊、監製啊，會唔會鬧我啊？但我啱啱抱住一個無懼嘅心情啊！咩無懼嘅心情啊？導演監製唔會鬧我嘅，佢包容我嘅。個節目就算真係如果我晚一遲咗少少，都會等埋我先開嘅。咁樣咁我咁樣咧，我就嚟到咧就嘻嘻哈哈好開心啦！化完妝我準時開創，所以咧 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個前因後果。嗱，如果監製導演咧係咁藏，我就喂我搞錯啊，遲到啊。咁其實我可能即係冇乜遲到喎，咁去到即係早五六分鐘出嚟，咁嚟到我開廠嘅時候咧，個表現唔好係咁 NG 咧，遲收工咧，幕後嗰啲又話我啊又成啦，咁啊唔係咁好。所以呢樣嘢就係話你諗下，如果你 A 啊好執著去諗一啲事情嘅時候咧，你可能咧拍嘅時候亦都好唔開心 ；B 輕輕鬆鬆，最尾咧就係又準時收工咯。咁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你點樣嘅思維好緊要咯。 我諗咧，除咗一個 self acceptance 嘅一個嘅心態，同埋一啲嘅相關嘅 exercise， 另一樣嘢我都覺得好重要，其實就係 social comparison。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咧，關於我哋嘅自我形象啊，一啲嘅體型啊、外觀啊，其實同個社會咧走唔甩嘅。咁大家都知咧，大家都玩 IG 噶，係咪？即係大家都會碌手機，一定會有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好多時候就係大家都將最靚嘅嘢擺出嚟嘅，又一定係最靚嗰個樣㗎啦，係咪？最靚嗰邊面最好嘅嘢出嚟，所以好多時候咧，當我哋睇咁多社交媒體上面嘅資訊咧，我哋會比較，我哋會覺得點解自己唔夠人哋瘦咧？點解自己唔夠人哋靚咧？點解自己食嘅嘢唔夠人好咧？點解我哋冇攞人哋咁多獎咧？其實當我哋有 social comparison 嘅時候咧，我哋個人個壓力會好大。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嘅建議都係咧，有時候我哋都真係限制一下使用社交媒體，因為你不停咁睇咧，你只會覺得自己好似更加落後。最近咧有一個研究係即係講咗啊，就係、是、我哋有啲學者提倡咧，其實小朋友13歲以下咧，唔好咁快俾佢接觸呢個社交媒體。因為越有啲社交媒體咧，好多比較，其實都影響咗青少年人咧嗰個嘅心理上面嘅發展。 咁所以講起社交媒體咧，我有時會 follow 啲啦，即係譬如佢老人家，但係咧佢係著得好好睇啦，咁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係有人可以優雅地老去嘅，咁亦都有一啲係可能佢本身身體有啲，無論係外貌或者係身體各部位有啲殘障嘅，佢哋都可以好努力咁樣去活出自己嘅人生，我都會好鍾意呢一啲類型嘅社交媒體嘅 account 咁樣咯。 係啊，優雅地老去咧，講起 aging 呢個問題都係嚟緊，我覺得我哋節目都可以講一下，因為人口老化係日本同埋香港嚟緊面對住好嚴重嘅問題啦。咁你見到好多，譬如我啱啱參加個電人大賽，哇、哦，好多即係我爸又參加啦嚇，咁、啊、有好多70歲嘅朋友亦都係參加，咁所以佢哋冇理世俗眼光啊。而一班年青人咧都見到佢哋參加咧，而引以為傲，因為去到自己60、70歲嘅時候，會唔會有咁嘅 energy 咧？咁樣咁，所以最後咧都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深愛自己啦，愛自己多啲啦。有陣時咧都唔需要諗咧世俗嘅眼光啊，自己 set 個標準俾自己。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聊聊天，拜拜。